呢度成個都係租落嚟定係借嚟？ 我諗住翻嚟。 講咩先啊？算位。 左右中間，拳拳都用，只問是非不問立場。破機會。 冚住啲咩？ 哇！呢、這個環境就其實唔係咁習慣啦，不過咧新人事新作風咧，我哋今日第一日嚟咧，咁所以而家背景咧，係啦，我哋四個好似係 key 咗落個畫面度咁樣嘅，而背脊嗰幅相咧係未搞掂嘅，所以我會繼續咧一間耷低個頭繼續搞， 今晚成晚都會見到我哋向上望， 我係向上望，一係就向下望， 因為我哋 就永遠唔會對鏡嘅， 個電視咧喺上邊，要望到自己唯有望上邊， 係啦， 好怪啦， 眼鏡又反光， 喂，有冇對麥啊，先生？ 個眼鏡又反光， 你有兩，係啊，你好啊，一支麥，係啦。好啦，今晚介紹咗今晚嘉賓先，就係 IT Vision 嘅 Joseph， 介紹下自己先。好啦，點解今日請阿 Joseph 上上嚟啫？有啊， 講啊， 緊張啊，好霸道啊呢人，因為咧其實過去呢個禮拜咧就揭曉咗咧美國大選嘅選舉嘅結果，咁其實 好開心啊我。 點解咧？你見到個肥佬？ 我係 Trump fans 嚟噶 ，really，really， 我睇曬，我由佢 Apprentice 所有睇曬，所以我好中意佢， 係嘛？ 咁但我唔敢講嘅， 俾個心理準備大家先。咁 咧 今日有位聽眾網友咧就上嚟亂入嘅，你講下幾句先。 係 講幾句咩先？ 講幾句咩？你聽過把聲啊？你叫人估下你邊個得 嘅？估下邊個咯？ 唔使估下你邊個， 跟住擺阿倫倫個頭出嚟， 擺阿倫倫個頭上嚟嚇，一間大家聽到佢聲啦，一間大家聽到佢聲噶啦。咁咧今日咧就討論一樣嘢，其實大家都會覺得個選舉咧，其實有個 AI program 就估中咗 Donald Trump 會贏喎呢個選舉。 喂 ，Raymond 啊， 阿 Joseph 未介紹自己喎，你 唔係你成日俾人介紹自己， 你介紹咗我啦嘛？ 我咪就係頭先窒你，咪就係話你叫人哋介紹你自己又繼續講。 你講得咁興奮，都 唔係咯？ 講埋 啦 ，Joseph 上嚟啦。咁其實咧就係同我哋今日嘅 topic 係有直接關係，係佢嘅專長嚟嘅。 我識咗 Joseph 20年噶啦， 係咩？ 係咩？唔似啊喎！你咁後生嘅， 邊個 星？喺邊個星球啊？ 同埋咧， 16年， 真係。 仲話講緊我 哋，你知唔知我係以前喺九龍塘做公關噶嘛？ 哦， 係咪？ 哦， 嗱唔係嗰啲 酒店係 嘛？哦，我唔知點樣俾反應你係咪？ 但係咧，我哋個公關處咧就唔係好理你哋嘅啫。 哦。哦，原來係咁樣， 所以我識你，你唔識我，都十幾廿年嘅真係。 事嘅， 好， 係啦 ，under 一個機構嘅。 上嚟咧，其實咧就係講緊咧，就係今年咧，其實 Joseph 咧，其實係 IT Vision 嘅發言人嚟嘅。咁咧就係 咩係 IT Vision 啊？ 咧咁啊，同呢個選舉委員會咧就又好有關係啦。咁我等 Joseph 自己講啦嚇。 我嘛，咁啊，多謝你先啦嚇。咁啊 ，IT Vision 喺度， 係啦 ，sorry。 IT Vision 其實就係、是、可能大家都開始留意或者係見到新聞呢係越嚟越多啊！選舉委員會嘅選舉係嚟緊啦，咁啊，我哋琴日竟然有個驚喜嘅就係、是、我哋打啲某啲機構就話，喂，我哋會唔會做 company visit 啊咁樣嚇？咁嗰個人話咩事啊？唔係，我哋想上去佢啲大公司， 我哋都要做 firm visit 㗎。 我哋有班選委嚟想講 拉票啊， 咁當然係 IT 公司啦。但竟然有一間公司話咩事啊？我選舉委員會嘅，佢話嚇又選舉咁樣嚇，咁係完全唔知嘅原來嚇。咁唔緊要啦。咁後來佢收到公關同事話俾佢聽係啲發生咩事，咁開始聯絡。OK， 講翻選舉委員會，咪就係選呢個行政長官嚇嗰個小圈子 千二人 選舉個千二人咯嚇。咁啊，千二人裏邊咧，咁喺我哋叫第二界別咧，就有個叫做資訊科技界嘅界別啦嚇。咁喺資訊科技界喺千二人裏邊咧，就佔呢個30個位啦嚇。咁而 咁少咩？你哋好似選民最多嘅喎。 我哋選民咧就從業員就好多，選民就嗱從業員，我哋估計咧嚇7萬至8萬。 哇！ 估計嚇，因為有好多睇下你點樣界定。咁但係咧，選民嚟講咧就 logo 12000。但係上一屆嚟講，或者係上一次嚟選舉嚟講咧， 係少一半啊嘛，係咯， 一半嚇。咁所以今次好似係變咗係即係比較觸目少少咯嚇。 好唔抵喎，12000 voter 選30個。 其實你咁樣講，你不如講小圈子選舉，我哋幾百萬人 都係選30， 得翻個幾個 percent 嘅代表性，你又要選咗出嚟啦， 嚇 K 型嘅 K 型， 冇錯。 而家咧就係變咗我哋。都嘗試就話，即係都唔好放棄。雖然佢係咁畸形，係咪？ 唔係我嗱，我哋 寸土必爭 嚇。我哋嘅政綱裏邊咧嚇，第一點就踢走梁振英嘅嚇，即係反對梁振英連任。第二點就已經係講我哋反對呢個1200人嘅選舉委員會去選作為呢個行政長官嗰個生產方產生嘅辦法。咁係因為你見到嗰、那個無論你點樣計都好，得1200人點樣計都好，你嗰個界別嚇係完全都即係係一個荒謬嘅嘢嚟嘅。咁但係點解要去做呢？咁我哋有呢個制度，你又想踢走個特首，咁你唯一都要走翻入呢個制度嗰度踢走佢㗎。雖然你係走入去之後就話有幾唔公道啊，或者有啲嘢原來係已經係有啲係當然必然當選啊，有啲人唔需要選舉去當選啊，呢啲咁嘅嘢啦嚇。咁啊，講翻啦，我哋係30個位啦，嚇，30個位 會唔會即係捆綁咁樣去投票㗎？ 嗱，呢啲我哋就有機制 嘅， 我哋有機制嚇，不過蘇花我哋就未發動嗰啲機制，因為我哋喺傾呢個政綱嗰陣時候咧嚇。 一督口水呢一個 傾呢個政綱嗰陣時候咧，我哋全部都有共識，因為呢啲陳毅嘅 紅 大是大非啦， 不禮失禮。 嗰三個政綱咧，頭先講咗兩個啦，已經即係第一個就係踢走梁振英啦，第二就係1200人嗰個小圈子啦，我哋反對。第三就係我哋即係要重啟呢、這個普選 政改， 咁所以呢個人大831嘅決定係應該係要即係反對嘅。 喂，有我個朋友問喎，你哋咁多人跑出嚟選委咧，其實老實講，嗰、那個叫一個不記名投票，一個暗票嚟嘅。你點樣證明就話選咗你哋之後，你確保你一定投嗰票係一定阿基梁振英㗎？ 大家都係講共識，同埋喺而家嚟講咧，就呢30個人要出咗嚟先啦。即係你第二場就話我哋30人點樣捆綁，點樣互相制衡，點樣去做呢樣。 因為有啲人咧，而家呢一刻就已經懷疑定先啊嘛。 鬼嚟嘅， 個個走出嚟先投咗票之後，鬼知佢咪投梁振英啊？咁我親耳聽到嘅呢句説話。 我相信喺個制度嗰度，其實如果你講真咧。佢真係咁樣做，其實你都 冇佢數， 因為選完咗之後咧，即係而家咁樣講啦嚇，選完咗之後，其實佢真係個人嘅取向嚟嘅喎。咁但係而家當然啦，我哋話成班人一齊啊做選舉工程，我哋有啲嘢有一齊出嘅咁樣樣。咁如果佢有咩好突兀嘅表現咁樣樣，咁 唔係其實好簡單嘅啫。大家只要咧你哋30個候選人咧，你對住個 cam 錄一句嘢得㗎啦，平反64咁樣就得㗎啦。北京天安門有冇死過人？咁你問過啲問題嚇，咁、你咧就冇可能 與大細相關嘅嘢， 係你冇可能俾北京再 梁美芬嗰時都喺北京採訪嗰度， 係咩用？ 咩用？ 你真係好大聲喺度嗌緊， 大個天真係行到嚟， 叫你去咩啊？即係收到電話，叫你去 7-Eleven 買嗰啲咩 點做卡？ 點做卡咁啊有用啫。 如果你玩成咁，我不如話喺個投票個 booth 度有個相機影住你啦。咁我睇嗰啲人就比較。 咁有辦法喎、 啊！世界仲有冇犯法 的？啲人都係咁樣影㗎啦，我發覺唔知點解， 最多唔 po 上 Facebook 嘅啫。 係啦係啦，即係話， 即係我 其實我嗰時都有啲 voters 係即係投咗我咧。 你影啊咁樣？ 我冇影，但係佢係 send 俾我咯。投咗你啦，即係佢冇擺喺 Facebook， 佢淨係俾我睇。 不過咧，我相信咧就即 係唔得㗎嗱，係錯嘅。 明見到呢一集 張狗， 其實咧都好多係熟悉嘅面孔嚟嘅。 例如咧。 咁 浩華 BB 咯， 浩華 BB， 浩華 BB 好得意嘅，浩華 BB 成日話自己係 IT 狗咯 ，IT 狗嘅呢啲狗字嘅真 係 IT 貓啊， 係好忠心， 你估得啱唔啱？ 又可以係689嘅，係咪先啊？ 係。 咁啊，阿 Stephen Matt 啦，我啱啱講話喺我以前我仲係做緊 IT 嘅時候，佢曾經係做過我嘅 partner， 即係我哋一齊去做過啲 project 嘅。咁即係見到好多嘅，我諗有好多其實大家係即係我哋叫做如果喺個行頭嘅話咧，係識對方，亦都大概咧知道對方嗰個立場 係黃定係藍啊，知㗎。 相對於你話一個九唔搭八或者擺到明係建制嘅，咁個始終個信心嚟講咧係會大啲。 咁鄭家富鄭家富係黃係藍咧？ 你講 喺 定係黑？你講個 係 係 咯， 講粗口 啊！係黃定 係藍？我係黑衣人，見到佢啊！我真係想埋去。 你真係埋啲佢？ 佢著咩衫嘅？黑色。 唔鬼記得，我真係秒咗一下 頭。我著白色襪。 乜都冇人埋去身。 不過佢都冇企到好似。 佢夠膽我拱喺後面 小心啊！所以呢啲 唔係同埋咧，順帶一提有個 logo 仔。 哦，係 Joseph 可以講下呢個咩 logo？ 呢個我想問到咩嚟㗎？其實呢個 睇唔到啊！ 當你睇到我哋三點正光咁，然之後跟住我哋有咩行動嗰陣時候咧嚇，我哋第一個行動就係梗係團結我哋嘅業界啦。咁呢三十人要齊齊整整全票嚇出曬嚟啦。咁但係三十人就唔夠㗎。咁所以咧，其實你就係話。點解呢班人好似所有熟面呢？其實你見到IT Vision 呢係一幾班人夾埋一齊嘅。你會見到呢吓，譬如我哋嘅宣傳單張呢頭嗰三行呢吓，有15個呢係 IT Voice 嘅成員嚟嘅IT 呼聲嘅成員嚟嘅。咁IT 呼聲我睇我哋合作嗰陣時係16專業或者18專業裏面。 20啦而家。 好啦，咁而家去到20添啦。另外一個就係前線科技人員啦。咁前線科技人員我哋而家直情係講佢做係一個散後組織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存在嘅，不過喺散後俾人知道多啲。咁嗰度亦都有六七個啦嚇，睇下你點樣數啦，有啲 overlap 嘅。咁當然亦都有啲傳統政黨啦，例如啊善用佳都喺度嘅嚇。咁啊亦都啊 CP 啦嚇，即係公民黨。 善用佳不嬲都係 IT voice， 冇錯，善用佳係不嬲都係 IT voice 嘅。 豬添我哋都 好唔覺，你唔覺？ 佢冇參加過啲活動嘅。 其實 IT voice 已經係有兩代嚇，甚至而家我哋講緊第三代，因為第一次就係2007啊，咁跟住2011，然之後到而家噶啦嚇。咁啊每次個人咧係越嚟越多嘅嚇。咁就當然仲有其他 嗰啲都係第一代㗎啦， 係啊 ，Francis 嗰啲係 咯第一代啦， 如果你咁樣講嚇，計年資係啦。咁啊，同埋另外有啲咧就係唔係呢啲唔 VS 得㗎，呢啲實實聲明㗎。如果你 我唔信啦，唉，睇嗰啲 有好多要追究咯。 呢個世界阿對家就話 就係， 咪咯， 即係 PS 李思燕啊， 咪咯，豪華都 PS 咗，都邊度咁滑啊，咁瘦啊？ 咪就係，我見佢好多次啦，真人。 同埋好技巧地咁樣梳咗個頭咯，我覺得。 咁啊，我哋嘅團隊其實 一九分界咗。 如果你認真睇翻個團隊咧，即係除咗有即係呢啲咁嘅組織啦嚇，咁嗰個接觸面都闊嘅嚇。咁頭先有講過話有啲傳統嘅泛民啦，亦都有啲係 民主300啊，未講緊 呢一樣嘢。 點解有個咁嘅 Q 乜喺度？ 冇錯啦，咁就係當我哋凝聚咗我哋嘅業界之後咧，咁同其他嘅專業咧係有個合作嘅。係有個合作嘅，咁就由咩專業議政啦，佢哋幾個議員去 line up 咗 七個啊， 嗰七個專業議政， 我唔鬼知佢哋 七個嚇，睇下點數啊， 你個輪咯係咯， 啲聲氣咁嘅你個輪咯， 我唔知佢係唔係啊嘛，佢揾隊人嚟打你，打我哋啲散，我哋啲。 咩話？ 我唔知啊，係藍定係黃？ 哦， 係藍定係黃？ 橙咯，而家呢個。 咁。專業議政嗰度咧就係有啲牽頭係將我哋嚇就將有數過，即係譬如叫做民主派嘅組織嚇，又究竟有幾多個可以喺呢千二人裏邊咧？咁你睇翻個 logo 咧，其實都有啲意思。個 logo 有四格啦嚇，咁其中有一格即係有四分一 度 嚇，即係千二人裏邊咧，我哋就希望有300人。咁啊，隔離仲有個 plus， 咁即係話咧，我哋希望有超過300個人嚇。是可以成為選委，而 四個階磚喺度會咩啊？ 嗰四個界別咯， 哦， 或者係1200人裏邊嘅四分一咯。 係有心思喎， 梗係有啦。 當然我哋每一樣嘢都心思熟慮㗎。 有少少嘅，即係阿 Joseph， 咁你其實不嬲都係 IT voice 啊，咁但係你又喺大學入邊教書啊， 係。 咁而家你又行到去嗱選委，今次大家又打明旗號啦，啊又要懟呢個梁振英，又呢又路。咁你自己驚唔驚咧？ 你想約 O 唔 OK 啊？ 而家其實好多時你知學校即係有好多啲有形或者無形嘅壓力嘅喎，呢樣嘢即係 發生咗未啊？我點答你啊？咁樣樣， 梗係有啦，梗係有啦。 你可以做足啲或者係路軍， 我個年代都有啦。 係咩？ 梗係有啦。我答緊啦，已經 冇， 唔係冇錯。做人啊，點都會有壓力嘅，睇你點樣去 handle 呢啲壓力啦。 你咪工會㗎？ 我都係工會嘅， 咪係咯，成班人啊！ 你都係搞慣㗎啦。 咁我又唔係做搞事嗰個嘅， 即係同埋陳家洛、阿黃偉國嗰啲一齊啊嘛，係咪嗰啲？ 有正當嘅嘢就應該要做，有正義嘅嘢應該要做啊嘛。 你成日做啲唔正當。 你係發現喎， 今次 你唔係好低調嗰只。 今次其實佢用咗兩個發言人。 嚇、嗯啊、一個就係我啦嚇、啊嗯，即係我而家講嘅 IT Vision， 另外一個就係 Jacko 嚇、啊、公民黨，咁、嗯、啊、嗯、似乎係 陳宇明 我就立落啲噶嘛，即係我打波都守龍門噶嘛，即係我喺後邊就啊撲救啊，咁啊 Jacko 就做進攻咁樣，咁其實就係嗰個制度就係、是、譬如有記者 好完美啊 問嘢，咁啊 Jacko 就好快，你知佢城市論壇嗰啲啦嚇，一標出嚟就駁咗嘢嚇。啊駁翻佢嘴先咁樣，咁然之後我就執漏啦。你有啲咩漏洞啊？最緊再搶你嗰陣時候，我希望可以填一填，或者係帶佢遊個 round 先咯嚇。 咁幾好啊！有攻有守啊嘛。 咁啊 ，so far 第一次我哋嘅記者招待會都頂得住嘅。嗯，咁 我有睇 live 㗎。 你有睇啊？ 我係咁 live， 係咁係咁緊心心㗎。 我嚇咁， 梗係啦。 喂，真係有人睇啊！不過我哋都好齊心地，個個都 live 緊嘅。 我哋係啊，我哋係咁俾佢 share 出嚟㗎。 係嘛？好啊，唔係。 我都有睇，我都有睇。 今次又講翻，即係前科佢真係即係，如果喺傳統，我哋話你當好似我哋打仗咁樣啦、嗯、我哋成日都覺得即係我已經老啦，咁我哋啲陸軍嚟㗎，不嬲咧就係、是、即係正規軍要點樣做，佢差唔多就話喂，你啲老坦克臨到最尾我哋贏嗰陣時候，你衝入手刀插旗就得㗎啦。 哇！ 佢哋可以即係 嚇分工分得唔清楚， 被撞係 咯係咯。佢哋覺得佢哋係有另類嘅方法喺網上嗰、那個嗰、那個戰場咧嚇，即係你當佢係空軍、海軍好，即係佢哋都真係非常。只有辦法、啊、可以將即係一啲信息係可以即係得幾到位，或者係即係知道嗰、那個嗰、那個趨勢啊，或者係一啲，因為好多嘢可以試下。 但我想問， 呢個同今日講陣間講 topic 咧， 係、嗯、啊， 大數據有啲 關。講埋呢個先，舊上年咧，上屆係幾多席啊？你哋攞到 上屆咧30个位裏邊，我哋有20个人出。我哋20个都攞曬， 哦，咁 OK 喎、啊。 咁所以上屆有人係俾咗意見我哋，話你點解唔衝？ 係咯，唔衝埋嗰10位啊！ 今屆咧，其實策略上我哋都話啊，咁我哋就多啲啦咁樣。咁、嗯、後來就發覺，如果我哋夠人嘅話，點解唔去埋咧？咁樣尤其今次係即係真係集中力量係，因為上次我哋就上一屆嚟講就係嗰個政綱就簡單好多嘅，就係、是、希望有一個有競爭嘅選舉。 上一屆幾多個選幾多個？ 上一屆幾多 都係30席，但係佢哋 有61人，有30个位。咁、我哋就有20个就係 IT Voice 嘅，咁、樣去做。咁啊，當然啦，今屆就對家都有講嘅，有啲嚇師弟啊同你講，喂，你使唔使馬道啊？ 係咁啊，全攞啊嘛，咪唔係？ 我話我讓一個俾你， 咪咯。 冇咁嘅策略噶嘛，你打就一係打贏佢， 咁啊要讓俾佢 咧。咁你上次係 咪咁 樣 答得好？ 喂，你唔係 答得好， 咪留翻個咩王維基嘅咩？你哋話 點解要留俾佢？即係你嘅， 有時聽我聽聞啦，好似話留翻一個俾人 啊嘛。佢嗰陣時佢有佢自己嘅， 咁算施浩華咯。 咁你咪我哋一個團隊，你咪揀咯咁樣樣。 我都有份投你哋嘅，其實 係多謝多謝。 咧，我應該都仲係喺 IT 界做緊嘢嘅。咁咧比較有趣嘅咧就係咩咧？嗱，唔介意呢度講埋出嚟啦。咁當時其實我都冇登記去做呢個選民嘅，個人組別嗰啲我冇登記到。咁但係咧就差唔多去到選委嘅時候咧，咁我哋香港公司嘅一個高層咧，跟住咧就走出嚟去做一啲咧就係鼓勵大家去登記你嘅動作。 冇獎品 㗎。係啦，咁鼓勵大家登記之餘，咁當然咧，佢都自己係有份喺呢一個咁樣 選 舉，係啦，咁啊就好多謝佢，仲幫我哋咧俾埋咗嗰個嘅登記某一啲咁樣嘅屬會嘅一啲嘅 費用， 係啦，咁當然就係我哋票俾咗你哋啦， 多謝多謝多謝， 我多謝佢啫。 即係你有咁嘅資格，就要作出精明嘅選擇。 即係呢啲咧就係咩咧？就係話啲建制嗰啲嘅咩啊？嗰啲咩蛇咩咩咩 蛇仔餅 送， 照食照攞，攞完先啊票啊照頭翻， 食共問之年啦， 冇錯就係咁嘅意思啦。好，繼續你哋。 冇噶，咁我哋睇翻都係你睇翻對手啦。對手今次咧就上一屆嚟講咧，就係喺個策略上，我哋上次就有空間俾佢啊嘛。我哋有10个叫做空位啦嚇，即係就算我哋20个出曬，都仲有10个空位。咁但係對面咧就佢幾條名單就10个位好似係唔夠嘅。咁有啲即係佢都有10几人啊，有啲係20人啊咁樣，有啲25嘅啊，即係佢咁樣咧就整整下咧，佢自己嗰個 就搶 咗 票 嚇，搶搶下，因為我哋選舉工程可能做得好啦，或者接觸面多啲，咁佢聽聽下唔得喎，佢自己內裏都係諗住，喂姐，我同你講咧，即係我哋雖然3个人啫，你俾咗我先，即係如果你覺得即係嗰邊係紅嘅話，或者點，即係你覺得嗰邊都係着意嘅，唔緊要，你可以投住嗰邊一啲，咁但係你投咗我先啦，咁就變咗喺 隊裏面咧，佢哋有少少錯散咗。 係啊係啊，其實咁樣真係散啲。 咁但係今次我就有少少拗頭啦，因為就佢哋冇大隊啦，我哋又用曬三十票。咁 係咯，我頭先其實有啲 check 見到有25個散客嘅喎，其實除咗你哋齊齊整整之外， 係有啲係三人小組啦，有啲係七人小組啦，嚇 咁啊散鬼曬佢哋。 睇到有少少係可能係每一個小組都有啲人係贏過嘅，或者個票數係多嘅，就帶一啲可能新嘅或者係知名度好啲嘅咁樣。咁但係我就諗唔到，如果佢哋係同一個理念、同一條名單，而將佢拆開咗嚟講咧，就冇咗大家嗰個協 捆綁式係咯， 即係一開波。我哋成日都驚輸在起跑線，我又唔敢講佢會輸咁，但係即係個策略性我未估到咯，可能佢有高見咯。 係咯。因為民主派都係咁嘛，捆綁式三十個、二十個一攆咁樣，即係好似你咁講，有啲老唔係 ，sorry， 有啲資深，有啲資深。 我係啊，善用家會駁斥你嘅啫。 資深，資深就帶啲亂口噶嘛，咁樣玩噶嘛，通常。 今次我哋最後生嘅係23歲。 哇，咁後生， 係啊，豪華真係， 真係 豪華都後生。 我23歲大學都畢，啱啱畢業嘅啫喎，係咪 啊？啱畢業， 係啊，係啊， 啱畢業。 唔係，我哋今次個團隊除咗即係喺政治上個光譜係闊咧，咁啊有係啦，年紀上都真係闊嘅。我哋即係阿 Robin 都退咗休。 你最老幾多歲先？ 最老 你唔夠我哋闊。你幾多？六啊幾七十 喎？ 誒咁又有六冇你咁多？邊個係啊？ 冇 咗朋友 咯，嗰啲 係咯。 哦 ，OK。 但我想問下你哋今次點樣評估你呢個選舉咧？ 贏曬佢咯。 啊，講得好，我中意呢啲咁直接。 冇啊，今次要做發言人，一定要咁樣講。 係。 冇信心 咁樣講。你哋上次嘅即係黃傑係唔錯嘅， 既然選 得嚟，我哋都冇咁信心。 既然出得嚟選咧嚇，信心一定要有嘅。咁同埋點解係三十個？咁頭先講過啦，冇理由讓一兩個位出嚟就俾人，即係你讓一兩個係冇策略嘅，你唔可以話俾人聽。因為我預咗黃維基會搶我一個。咁好啦，咁你呢三十人， 寸土必爭咯，應該。 其實講真無論真係，除非好有知名度，即係譬如阿 Charles 咁喺度咁樣，咁佢好有知名度啦。如果唔係，其實呢一扎人咧離開咗呢個界別。我唔知道仲有幾多人係真係好認識，其實個個機會唔係爭得太遠嚇。咁當然，而且咧，我頭先想講嘅就係話，我哋個光譜好闊啦嚇。有啲人係大公司打工啊，有啲係中小企，有啲係初創啊，甚至乎係初創嘅老闆，啱啱畢咗業出嚟就已經打局，即係自己創業啦咁樣。 咪唔識得多人咯 嚇。咁咁，但係佢哋又有佢哋自己嗰班啊。咁我哋嘅策略就真係話無論後生嗰班又接觸到。啊！你做到好資深嚇、啊，你有好多朋友，又可以話因為呢一個咁嘅協同效應。咁另外就你都見到你數到我兩個界別啦嚇，咁、啊、即係我自己亦都喺 高教 界啦嚇、啊，或者係我自己喺商會啊、喺學會裏面都做咗好多功績啦咁樣樣嚇。咁、即係大家嗰個接觸面都真係闊，同埋我哋有三個女士啦嚇，咁、啊、有。女性嘅 IT 人啦，又係比較 少啲啦 嚇，咁樣樣咁同埋。 江南好中意睇埋呢啲嘢嘅， 係㗎。 邊啲靚仔啊？邊啲靚女啊？ 有邊個靚？ 咁正常嘅。 靚仔就 我哋其實咧計統計咧嚇，我哋計統計好似啊，我唔知有冇篤我啊，應該有60% 嘅人好似係細過40歲嘅， 都未選，未選得特首。 嗱選舉就唔係計後生嘅， 可以去選， 但係我哋嗰個 spread 有咁闊。我哋嘅中即係個平均數，亦都係相對地後生，就希望可以係喺個個層面都可以有啲人咯嚇。咁啊，對今次嘅團隊其實都除咗呢樣嘢之外，我哋比較 多元喎、 比較 喂小女仔多，太少女仔啦。不過 女仔就係少啲， 係咯。下次不如揾多啲啦。 嘅看頭其實唔少女仔。 係咯， 其實咧嗱，我教書嗰度望翻轉頭咧傳統上工程咧係少女仔嘅，但係喺電腦嚟講咧係譬如我嗰班咧已經差唔多一半一半嘅啦。 係咯， 因為電腦咧其實係女士咧或者女仔咧 係有佢嘅 倚重 㗎，係 咯， 細心啊嘛， 因為佢細心嚇，你見到譬如寫一個 program， 你都係要一步一步嚟啦，好細心去捉翻嗰啲筆出嚟啦，咁樣咁其實佢有佢嘅優勢㗎，咁所以一半一半，其實我覺得係好自然嘅一樣嘢。當然你話工程要揸個辣雞啊，揸個螺絲批喺度扭啊，咁嗰啲腕力啊嚇，即係你 有電㗎嘛 嚇，即係呢啲電啊嚇，見仁見智啦。咁但係即係會嚇有啲傳統嘅工程係有啲難度。 嗱，最後俾少少時間你啊，A B C 啊，你點 elaborate A B C 咧？點解梁振英唔可能爭啊？ 點解要反對梁振英連任啊？ 你爭啊？ 呢一樣嘢我哋一開會咧，其實我哋先生話：喂，使唔使有機制？我哋過咗八成先就要一齊捆綁啊！咁樣一開始一講 A B C， 100% consensus 先完全唔使發動呢個機制嚇。咁我睇有太多嘢可以羅列到出嚟，即係 你 personally， 你俾條罪狀嚟，點樣整死㗎？ 點樣整死佢？ 一刀插喺心嗰度 嘅角度嚟， 係啦。 唔係嗱，喺我嚟講咧，喺我嚟講，我最用唔到佢，或者係成個社會突然間就有一個叫做 錯波局。 死啦！我哋好高層次，我淨係講緊語言藝術啫。 O K O K。 你而家成個社會咧，突然間連個講嘢嘅文化都係，咦？你係咪學咗邊個啊？或者係？係由佢嗰度咧，係零零舍舍好特色地，你講咩嘢？而家人點解啲弦外間時叫高駕駛啲係弦外之音，而家佢就係直情係用咗嗰樣嘢，係話去呃你，或者係去夾硬嚟，係 兜口兜面 就話俾你聽，我係咁講嘅喎，嗰陣時你聽唔明啊？或者係我要話俾你聽嗰種，你都唔醒水啊咁。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嘅一樣嘢，其他嗰啲只不過係個別嘅例子，就自然會嚟㗎啦。啊，我冇僭建或者係咩？我如果你揾到我僭建，我就 摸個花棚 啲咁嘅嘢。 嗰度摸個花棚， 我食咗佢咁。 係咯。 係啊，我冇話過我冇乜嘢嗰啲 double negation 嗰啲嘢咧。 睇翻轉頭咧，其實你好一致。 係。 由頭到尾冇改過，我不嬲都係咁㗎，係咪先啊？ 你等下識我啊！我由頭到尾都冇似 你蠢啫，你蠢俾我呃啫。 即係好似當年咧，即係毛澤東嗰個，即係話我呢啲唔係陰謀嚟㗎，我陽謀嚟㗎喎。 陰謀你話個名㗎啦，你睇唔明啫嘛？ 傻仔咁 咯。百家齊放，你以為真係齊放啊？百家咩啊？百家爭鳴係咪先啊？嘥氣啦！ 好，轉頭翻嚟第二節講選舉啦。 大家好，我是快必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net.com。 卡米莫和多克莫奈世界，欢迎嚟到火烧万世桥嘅世界。就算你讨厌火烧万世桥，都唔好讨厌。